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 周迷拿上东西，又再回到医院。时辰尚早，原想给谭燕西买份早餐，又想到她尚在进食期。走到病房门口，听到里面有交谈的声音，除谭燕西外还有道女声。周迷以为是莫妮卡或是姚妈，当准备推开门，又一时顿住，那声音比二者的都尖细得多，有种刻薄感。 你谈好的项目，谭二要做顺水人情，叫你让出去你就得让出去，可人家敢念你吗？病得要死了，也没见谭家有人来看看你啊。还有你那侄女，平常三叔三叔的喊得多亲热呀，现在连半个影子都见不着。 谭燕西仿佛冷笑一声， 你一大早跑过来就为了跟我说这？ 我是过来瞧瞧你， 瞧我是不是还活着。 谭燕西， 女人一霎抬高了声调，就更显得尖刻，让周迷想到防空报警似的那一种声音。 我好歹是你妈，我怎么不会盼着你好？可你也瞧见了，关键时候谭家的人靠得住吗？你舅舅是我娘家人，总不会害你的。他虽然本事不大，到底心里是向着你的，不至于反过来捅刀子。 您知道我最不喜欢翻旧账，那事儿已经过去了。 你怎么就是翻旧账啊？你上回那决定对你舅舅公平吗？谭燕西，你是不是忘了？当年没你舅舅，你生都别想生出来。 要不这么着？ 谭燕西笑了一声，无悲无喜的一种笑。 您心心念念我这条命，恨不得一天耳提面命800回。我今天给你个机会，你不如干脆拿回去，我们从此两清。路我替你铺好啊，随你和舅舅替我选个什么死法，我都保管叫你们全身而退。 周迷听到我好歹是你妈那一句时，心里一个咯噔，觉得不妥，当下就准备走。然而后头的言辞更加骇然，他脚步像是定住，直到听到现在这一句，一时悚然，不由得后退一步，悄声地离远了病房，飞快朝走廊那一端的护士站走去。护士问他什么事，周迷谎称自己是谭燕西隔壁病房的家属。 隔壁不知道来了什么人探望，大声喧哗，吵得我们这边都休息不好，麻烦您帮忙过去看看。 护士点头，立即过去了。周迷在一旁站着，看见护士走过去敲了敲门。片刻，谭燕西的病房里走出来一个女人，踩着高跟鞋，嘟嘟嘟地朝电梯这边来了。她看着很显年轻，十分艳丽的长相，一身奢牌的高定套装，穿金戴银过来医院探病，妆发已打理得一丝不苟，悠悠一股香水味充斥走廊，叫人避之不开。女人一脸怒气，也没多逗留，目不斜视地走了。周迷这时候自然不敢过去，谅谁听到了这样的一番对话，第一个反应都是自保，最好当没听过，听进去了也得从脑海里抠出来，丢到脑后。他等了快15分钟，才往病房走去。结果推门一看，病房窗户打开了，谭燕西就站在窗边，左手手背上还在输液，右手却拿着一支烟。周迷走过去，一把将他右手抓住，夺了烟，烦乱地在窗台的水泥面上碾灭。 你是不是不要命了？ 谭燕西转头看着他，笑了笑，没替自己辩解什么。如果不是亲耳听见了，仅看他此刻这样平淡的神色，周迷一定不会相信不久之前他跟人有过怎样一番争吵。 怎么不去床上休息啊？ 躺久了头晕。 谭燕西朝着顶上挂腰带的架子看一眼， 帮我摘下来，我去一趟洗手间。 周迷点头，踮脚去够。谭燕西笑了，自己走回来，抬手臂伸过去，手指碰到了他的手，顿了顿， 手怎么这么冷？空调太低了。 谭燕西捉住他的手拿下来，攥在自己手里，大拇指摩挲他的手背。 没有。 周迷声音有点哑，莫名感觉谭燕西这动作里有安抚的意思。谭燕西握着他的手站了一会儿，自行将腰带摘下来往洗手间去了。没多会儿他走出来，将药袋挂回到架子上，自己在床沿上坐下，输液的那只手平平地摊在床单上，右手则将他手腕一捉，拉他到跟前来。他低着头，拇指指腹轻轻摩挲他手腕皮肤，过分白皙，以至于清晰瞧见底下青蓝色的血管。片刻，谭燕西又将他轻轻一拽，让他在身旁坐下。他身上有股清苦气息，手掌绕过来搂他肩膀，手指捋开了落在他肩上的如瀑长发，再轻轻捏他的耳垂，垂眸似笑非笑地开口： 明明，你说怎么办？ 周迷疑惑，谭燕西声音称得上是慢条斯理。 我这么喜欢你，又不能把你灭口。 周迷霎时睁大眼睛，原来他知道，周迷方才就在病房外头。谭燕西再看他一眼，目光幽邃，顷刻低头，几乎是咬在他唇上，在他嘶一声的时候，他沉声开口： 一个字都别往外说。 好。 谭燕西笑了声，要退开时，周迷骤然伸手，将他后颈一搂，主动凑近吻他。他嘴唇破了口子，再熟悉不过的血腥味儿。像他们在巴黎的第一晚，周迷感觉自己心脏有战栗感。 冯可飞，我收下了。 周迷来之前给自己买了早餐，梅干菜肉的生煎包和无糖豆浆，床边柜上连了一块可活动的桌板，旋出来就变成小餐桌。他拖过椅子坐在一旁，揭开装生煎包的纸盒包装盖，捏细长的竹筷夹一只出来，手掌在下方以做保险的接着，方小心送入口中。谭燕西已坐回到病床上，背靠摇高的床头，长腿叠放，抬头瞧一眼透明的输液软管，嫌下落速度太慢，抬手便要去旋那个小阀门调整流速。周迷动作比他更快，手挥过来一下便轻轻打在他手背上。 别乱动。 谭燕西只得笑一笑，收回手去。实在无聊得很，谭燕西就去看他。周迷穿一件果青色短袖上衣，锁骨分明，为方便进食，一头长发挽了起来，拿头绳随意一绑，露出修长脖颈。他眼睛算不得很大，配这张冷艳画皮恰好。 眼睛上半是倒悬的月牙弧形，直到后段弧度缓落，到眼尾再有一个微微的上钩。便是这双眼睛，叫它有妩媚感，却是一种清冷的妩媚，拒人千里，不可亵玩。生得这样皮囊的女人，很难不恃美而骄，多半精致装扮，以求锦上添花。哪像她，因为不上班，就彻底放弃了化妆，素面朝天，坐在这狭小餐桌旁，一口半个生煎包，鲜活又自然。谭燕西细想，从第一回跟她见面，他就跟矫饰造作这词一点儿不沾边儿。好像注意到谭燕西的打量，周迷抬起头来看他一眼，神色不免为难。 你应该还不能吃东西。 我没想跟你抢东西吃。 周迷早餐吃到一半，走廊里又响起脚步声，来人轻敲了一下门。 三哥。 听声音是隐侧，门是半掩的，谭燕西叫他。 进来。 隐侧推门进来，一手拿一束鲜花，另一只手里拿一台笔记本电脑。他目光触及周迷，顿了顿，微微点头以作招呼。将花束搁在床位的柜子上，他转身便跟谭燕西道歉。 三哥，昨天晚上是我太幼稚太冲动，我回去之后又仔细想了想。 他目光朝着周迷看了一眼，周迷便将已经夹起来的一只生煎包丢回纸盒里，笑一笑准备起身。谭燕西抬手做个制止的手势，叫他。 没事，坐着慢慢吃。 然后谭燕西看向隐侧，又开口。 你继续说。 隐侧不免几分惊讶，他毕业就跟着谭燕西做事了，从没见过聊正事的场合谭燕西不让女伴回避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